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的法律保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1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规定了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不得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等。可以说，这部专门法律将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将从严惩治违法行为。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何回应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又将如何全面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屏障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来了，如何维护我们的个人信息权？我们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怡和中宏律师事务所的卢云律师。卢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的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的成员胡刚律师。胡律师欢迎您。 陈磊好，卢云律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那其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程序呢，是从2005年就开始启动了，也历经了建议稿的起草、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二审、三审的修改完善。这部引发公众长期普遍关注的重要法律呢，终于落地了。那么这个法律到今天的落地哈，从2005年算起的话，已经有16年了。在这期间呢，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内容的法律法规，先后就出台了近300个。胡律师呢，其实一直在为这个法规的落地鼓与呼哈。现在法律落地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慨？ 应该说个人信息保护法实际上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也是依据宪法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这么多年，我们的个人信息也是存在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法律也是不断的适应时代的发展来逐渐的完善，特别是要因应国际上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欧盟前几年就通过了所谓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么它的强大的域外管辖的这种能力对我们的个人信息的使用搜集都带来了很大挑战，包括美国也有相应的立法。归根到底，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生活的更加的美好，尤其是生活的更加的安宁，并且生活的更加有尊严的一部法律。 是的，那可能我们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历时了这么长的时间，主要经历了哪些挑战？ 应该说这部法律如果说从研究上来说，那么可能甚至一直能够追溯到18年前，就是说2003年初，当时的国务院信息办曾经委托咱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这样的团队来承担个人数据保护法的比较研究，而且起草了一个专家建议稿。所以后来呢，2006年的时候也专门出版了相关的专著，包括国际上的个人数据保护的法规的汇编，以及这样的专家建议稿，都是有专著出来。那么后续的，随着我们国家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了解的不断的深入，相关的立法工作事实上也是渐次的展开。那么比如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就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里面专门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它的保护，首次提出要合法正当必要。后续的到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在法律上面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而且也明确了这是我们消费者的重要权利之一，也再次确认了个人信息保护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6字的基本原则。那么渐次再转移到2016年、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专章规定了网络信息保护，里面大量的篇幅都是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再往后，那么今年的实施的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和隐私有专章专节的规定， 那么到现在我们前两天刚刚公布的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使我们整个的个人信息保护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一套相应的法律体系，同时也因应了国际上的一种挑战，也是我们国家按照宪法依宪治国的一个最新的成就。 没错，那么也请教一下卢律师哈，在您看来，从国家层面确立了一个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律，对于个人来说，甚至于对于国家的发展环境来说，有着什么样的这个重要的价值？ 刚才胡律师开篇就说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呢，这个个人信息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最初我们可能根本就不清楚隐私啦、个人信息啦、数据啦，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含义。那么随着这几年的一些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还有一些跨境的一些商务的一些发展，那么使我们对于个人信息、对于数据这个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而且我们对它的理解、对它的表现形式也发现也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从我们个人来讲，无论是出行还是生活还是工作，可能时时刻刻我们的手中的手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的一些领域也好，都会随时随地的收集一些个人的信息或者是数据。那么从这个国家的层面来讲呢，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一方面呢是体现了社会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它有很多是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或者是与一些行业的发展，甚至与一些这个政策制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呢，这些年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对于个人信息数据、个人这个相对于的这种隐私数据的这种保护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而且国家呢也是在大力的去进行不断的出台相应的这个政策。那么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些年来各地呢不断的出台相关的个人信息数据也好、隐私也好，包括一些面部识别的一些司法解释也好，都在大量出现。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些内容呢以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方式把它确定下来，我觉得是从整体上规划重新梳理了个人信息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同时呢，也是把民法典关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落实下来。主持人， 好，个人信息保护法一共8章74条，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内容哈。首先大家可能会问了，到底哪些算是个人信息，能够被法律保护的个人信息主要包括哪些范畴？胡律师，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说个人信息是任何和我们自然人有关的已识别或者可识别这个特定自然人的相关的任何信息，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记载的，只要这个信息和特定的人直接挂钩的这类信息都叫做个人信息。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中，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出生到成长到未来的年老，甚至过去，那么整个的过程我们会产生很多信息，很多信息会和我们的一生相伴随，比如说我们的姓名、照片、日记、网络的一些行为，包括我们路上走的一些轨迹等等等等，只要和我们特定的人能够密切相关，能够识别出某个特定的人，那么这一类叫做已识别和可识别的自然人的任何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 也就是说呢，个人信息其实涉及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覆盖面非常的广啊。以前自然人的前网络时代，我们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姓名啊、照片啊、个人的行动啊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传统领域上的一些个人信息。那么到网络时代，那么我浏览了什么网页，某个网页停留多长时间，我开了哪个 APP， 在哪个网站我购物了，我是喜欢红色的衣服呢还是喜欢蓝色的衣服等等等等，只要这类信息和我们特定人挂钩，只要能够识别出特定的人都叫做个人信息。而这种个人信息为什么要保护？因为个人信息没有经过我们自然人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而被滥用的话，那么很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害。之所以我们的个人信息一定要 特别严格的保护。 除了这个个人信息之外呢，法规中还特地提及了敏感个人信息，而且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当中呢，专门设置了一个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章节。那么哪些信息又属于这个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呢？卢律师， 这个敏感个人信息呢，应该说它就更加的具体了。那刚才胡律师所说的一些信息呢，大部分是一些比较通常所见的，或者是这个日常就随时可以产生一些比较普遍的一些信息。那敏感信息呢，可能这里边涉及到比如说像生物信息啊，像指纹啊，包括我们进行医疗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数据。那还有比如说我的这种轨迹啊，比如说我扫了一个单车，然后每天是经过什么样一种方式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我在什么地方扫了车，在什么地方还了车，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就可以构成一个人的这种行踪轨迹。那再比如说像他有一些特定的身份也好，或者是一些金融账户也好，包括我们这次还提到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敏感信息。主持人 好，因为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发生频率高呢，可以说我们苦个人信息滥用非常长的时间了哈。我们也关注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24条和第26条，就专门针对个人信息滥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先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相关的规定。第24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做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予以说明，并有权拒绝个人信息处理者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方式做出决定。第26条，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那么这当中的第24条是专门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自动化决策行为进行了相关的规定哈。这是否是对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像短信的骚扰，还有大数据杀熟等热点问题的有力回应？我们怎么来解读这第24条的内容？胡律师 啊，确实，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么一个专门的条款来禁止大数据杀熟，来规范我们的自动化决策。因为现在企业，特别是一些巨型的网络企业，它的这种大数据的分析本身掌握的我们的用户的个人数据有非常非常的庞大，而且在实时的更新。那么这样的企业往往会利用相关的大数据分析来评估我们消费者的个人的喜好，然后用于商业的营销，而这种营销很多可能我们消费者并不愿意接受的，那么就可能构成一种某种的信息骚扰。而有些企业通过掌握了我们消费者的各种数据，包括他们的经济情况啊、消费的习惯偏好、对价格的敏感度等等，在交易的过程中看人下菜碟，直接违背了我们悠久的童叟无欺的优良的商业伦理，完全背叛了专门的歧视性的价格的差别待遇，误导欺诈消费者，这就是我们现在反应强烈的大数据杀熟。所以大数据杀熟本质上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的公平交易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本次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专条进行了严格的禁止。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第26条哈。相信大家刚才听到第26条内容的时候，脑海里可能会冒出来比如说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还有小区门禁人脸识别的相关问题。我们知道此前在2019年的时候呢，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消费者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擅自进行人脸识别胜诉了。那针对人脸识别技术滥用问题呢，在今年的6月8号，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了相关的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月开始实行了。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再度对公共场所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进行明确的规定，这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卢律师， 这个条文的设置呢，应该说是非常的贴切现在所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哈。我们大概在公共场所中的这些摄像头呢，基本是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个大类别呢，它可能是基于这种公共管理，比如说像交通啦，或像这个公安啦，它用于行政执法或者行政侦破一类的这样一些公共摄像头。 那么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商业用的这些摄像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是人脸识别第一案哈，再有一个呢是我们315晚会所曝光的，在一些商业的销售场所，他通过人脸识别，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获取你的相关的信息。那么获取之后呢，基本是一个来判断你这个客户的渠道来源，然后他根据你不同的渠道可能会给你不同的价格或者不同的优惠。其实我本身也遇到过这样一些情况哈，也许你是通过这个销售的这个推荐过去的，然后当你下次再去的时候，其他的人是不会接待你的，或者其他的渠道啊，包括我们传统的这些中介啊，他也不会接待你，他只会让你去找你最初的那个渠道。而且呢，我们原来有一个朋友哈，也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也是百般交涉，然后对方才做出一个说明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人脸识别哈，我也是听一些技术部门的人说，甚至一些高端的一些人脸识别的技术呢，它可以判定出你这个人今天进来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刚跟家人生完气，刚跟孩子说完作业的事儿不高兴来的，那他通过你的一些生物信息的对比和分析，根据你个人的一些情况再去给你进行推销，甚至能判断出来你今天只是来看一看，或者是你是陪别人来看，你并没有买卖的这些诚意。据说通过具体的这些信息的分析和比对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就不能接受了。我来你这儿买个房，然后我的生物信息、我的心情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情况都被获取，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被加工，然后再去被买卖或者是泄露，那这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至于说刚才所说的一些公共领域的哈，那个是出于社会治理也好，或者行政执法的角度也好，即便是那个，我们也知道很多年前一个案例，公共领域的交通的一个执法摄像头的这个安装，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在那个地方去告诉你说前方有摄像头安装，然后呢就直接安了一个摄像头，这个呢是原来有过行政案件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即便是处于行政执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去安装的公共摄像头，也是需要提前进行显著的方式去进行标识和告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公共场所所安装的摄像头，在这个领域下我们主要的是商业的这个运作，它首先呢是要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呢要遵守国家的相关的规定，而且呢要设置这个显著的标示去提醒。那同时呢，收集的这些个人图像也好，或者身份信息也好，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就避免了有一些商家呢盈利为目的，或者以买卖为目的，或者是定向的推销、定向的画像为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的个人信息的处置和这个泄露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也有一个例外规定哈，就是取得了个人的单独的同意是除外的。所以通过这个法律的设置呢，我们想首先呢，个人身份信息识别一个目的就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那么至于说需要用于其他目的的，必须要事先经过个人的单独同意，那这样的话呢才能符合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信息设备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们知道呢，互联网平台服务哈是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了。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信息发布，还有撮合交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获得很多的个人信息。所以说互联网平台是个人信息保护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也关注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第58条，对于重要互联网平台专门设置了个人信息的保护业务。那么请教胡律师哈，哪些平台是属于重要重要互联网平台，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要专门针对重要互联网平台设置这么一条的关于义务的相关规定？ 确实，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8条对于大型网络平台、超级平台，或者说有些国外称为的所谓巨型科技公司，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义务。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早在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强大的互联网平台、超级平台，它用户数量巨大，都是数亿甚至近十亿，那么业务类型又纷繁复杂，甚至是无所不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对于这种超级平台，这样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我们显然对于平台内的交易，还有我们普通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和支配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法律也就赋予了超级平台更多的义务。企业做得越大，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也就越大，公众对企业这方面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按照这样的一种责任、能力、 对等的基本的原则，同时也彰显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法凸显以人民为中心这么一个核心的理念。所以在全球创造性的对于这样的超级平台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规制，规制的目的希望这样的超级平台能够带头起到模范作用，同时对它可能出现的滥用行为加以必要的规则上的系统性的一种规制，使它能够做得更加的规范，更加有利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 好，我们再来看看具体的内容哈，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成立外部的成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来进行监督。第二个，平台要根据这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对于平台内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怎么来处理个人信息，要建立一个规范。那么第三呢，如果说相关的产品提供商违反了法律、行政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的话呢，那么必须要停止营业了。第四个，还要定期的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来接受社会监督。我们怎么理解这四条具体的内容？ 这么四条，我们第一条叫外部的独立的监督。那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学习的过程中就觉得有点像股份公司，特别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味道。那么也是实际上借鉴了类似的这样的机制。当然我们在实务过程中，这部法律的落地过程中，怎么保证外部成员他的独立性，比如说他的薪酬的来源，他的运作的机制怎么和所谓的超级平台相关的职能等等各方面没有产生利益冲突，而能行使好自己专有的好的监督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让法律落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第二点，他比如提到平台规则本身公平三公原则，而且要妥善的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和这种规范。那么从这种角度来说，因为平台制定平台规则是它一种超级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在实务中实质上很多时候甚至是事实上的法律规范的延伸，所以对于平台规则它的公正性、公允性和透明度，特别是是否满足了中小经营者他的权利要求，特别是最终能够很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普通消费者，这个平台规则就得非常非常的仔细，要充分的有各方面的所谓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平等充分的来参与来制定。那么第三点，涉及到对于违规的这种平台的经营者要停止提供服务，这一点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对于这种平台内的不是好孩子的那些坏孩子，要把它踢出出这么一个市场，使市场得以净化。第四点是说要定期的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这个相对的软性一些，但软性的材料本身它会有硬的力量，因为软性的这种社会责任报告也是要一条一条罗列出你采取了哪些措施，公司执行了哪些道德准则，哪些是超出了法律的底线的要求，企业更高的伦理的这种标准，并且是落实到你的操作层面的这一系列的行为规则规范结果全过程的一种展示，而这种展示对于社会的监督，对于公众的参与都是有莫大的帮助的。 好，卢律师您怎么看？ 我特别认可刚才胡律师所分析的哈。那么这个条文实际上大的前提，一方面是基于现在整个我们这个平台服务对于生活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它从经营的角度、从消费的角度、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可以说都提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么除了用户数量大之外，那么每天或者是每个人所产生的这个订单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数据和信息势必会对我们个人信息也好，会对整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个执行来讲，可以说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从合规体系，包括从平台规则，然后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从横向的这个角度哈去进行一个规制。那另外呢，还要求如果说要对于严重违反的这样一些行为呢，要停止服务，那么还要有一个社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一般来讲哈，我们都是说这个企业是自发的进行一些社会责任报告的一些发布，但是我们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看到了社会责任报告在法律里边这样一个高的地位，就意味着社会责任报告从原来企业自主的自发的或者是所谓的尽社会责任，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法律责任，你要定期去发布你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社会责任报告， 然后去接受社会监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现在大的营商环境哈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更加说明了要加强平台自我的这个意识，你自己去发布，你自己来说明，然后去接受社会的监督。那么如果在你发布的报告也好，或者是在你的相关说明里也好，有这种弄虚作假呀，或者是一些不真实的东西，那这时候呢可能就有责任要去承担了。 好，那我们也关注到呢，在二审稿的基础上最后表决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增加了一些内容，我们也先来了解哈。在第一条当中呢，增加了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特别是对应用程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以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等做出针对性的规范，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制定专门的处理规则，完善了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法则，增加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定，而且完善了死者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及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刚才呢有一些内容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那么在增订的条款当中呢，我想还有两个大家是比较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关于个人信息可携带权的规定，出现在第45条，个人请求将个人信息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胡律师，为什么要特别增加这一条规定呢？ 从我们的实际需要来看，互联网应用还有它的服务多样化非常的明显，很多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意愿，实现这种跨平台的个人信息的这种转移，使我们接收到的服务更加的灵活。因为我没有必要把自己完全限制在一种特定的产品或者服务中，那么跨平台就会显得很重要，那么我相应的各种数据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转移出去？如果不转移的话，我原来的那些网络上虚拟的社会关系，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特定的数据的内容，包括一些结构化的数据，都可能产生沉淀，或者说是被消失，或者说是被闲置。那么这样跨平台的可携带的方式使我们更加的便利。但是为什么要做原则性规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为了因应所谓的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因为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比较详尽的规范了数据可携带权的内容，因为它把它作为数据访问权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它强调了比如说数据的结构化的、通用的、机器可图的等等等等，那么整个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富。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说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的实际情况，所以呢，法律在这方面做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同时也授权相关的个人信息主管的有关的监管机关、管理机关，也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对于具体的可携带权，比如说我们国家网信部门做相关的具体的规定。那么这种规定可能是所谓的相关的规则，也可能是相关的标准。那么使我们个人信息所有者，就是我们的普通的自然人，我们的消费者，可以要求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就是那些网络平台等等为我们提供转移我们个人信息的途径，使我们很容易的跨平台的进行操作，而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沉淀于一个特定的网络应用中，既是使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相关的互联网应用、相关的服务这些经营者他们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的转入转出跳转更加的便捷，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好，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关于死者的个人信息的怎么样来处理。那么信息化的社会，当自然人死亡，民事主体的资格消失的时候，怎么样处理遗留在互联网空间当中的个人信息呢？也产生了不少的纠纷、争议和讨论。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9条呢，就有如此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我们怎么理解近亲属的范畴？同时有关于大家所担心的哈，会不会出现权利的滥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防止？卢律师。 近亲属呢，在我们的民法典里边呢，主要是包括配偶、父母和子女，还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哈，这个是我们在民法典中的关于近亲属的规定。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呢，其实它在近亲属的这个范围上哈，那么主要是去 响应这个民法典关于死者名誉权肖像权的这些一个规定哈，就是在民法典的994条实际上是规定了死者的这个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包括隐私哈、遗体等呢，如果是受到侵害的，首先呢可以由配偶、子女和父母有权利要求这个行为人士去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没有配偶、子女和父母已经死亡的，那么其他的近亲属，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那么这些近亲属呢是可以去请求这个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是一个大的前提。那在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呢，对于如果说自然人死亡的，那么近亲属为了维护这个合法的和正当的利益呢，可以对死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行使类似于查阅啊、复制啊、更正、删除等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么同时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哈，也要防止这些权利呢会被滥用。那么通常来讲呢，也是因为在现实中出现了一些案件哈，特别是有一些英烈的，或者说一些英雄人物的啊，或者是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这样一些人物，那么如果说他们去世之后啊，对于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损害名誉权、荣誉权，有一些诋毁、毁谤的或者是戏谑的这样一些行为呢，那么是要由他的相关的近亲属去行使相关的权利。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是可以保护逝者的基础的权利，那么同时呢也是发扬和光大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以前的这些英烈，还是说在现代那么做出重大贡献的这些人，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个正能量。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拓展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范畴。主持人， 好的，刚才呢我们关于法律的相关的具体内容哈，进行了一些详细的分析。那么我们知道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最后还是要看法律怎么样来落地，法律落地红线就拉起。那接下来怎么样让法律落到实处，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胡律师 应该说我们要研读这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法律有些内容规定的很细密，同时也授权了相关的比如说机关，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网信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在相关的各自职责范围内要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工作。那么这一方面的原则性规定怎么落地，同时也规定了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网信部门要协调各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关的具体的标准规则等等，这涉及到我们的国内的一些行为的规范，也涉及到一些跨国的行为规范，包括我们未来如何参与国际规则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恐怕都非常的复杂。同时我们要清醒的看到这部法律应该说对于我们的相关的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应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因为以前有些企业它可能更多的并不是它自称的所谓的创新驱动，而更多的实际上是隐私驱动。因为有些企业如果每一名消费者都行使我们有关个人信息的比如说撤回同意权，比如说我们要求的它的删除权，如果这些企业没了他手里掌握的数亿人的这样的精准个人信息的话，他可能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谋取巨额利益了。所以这部法律对于有些行业有些企业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相应的对于我们普通个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放，因为我们回归到一个更加自然的、更加免受打扰的、更加自在而舒适生活的一个新的时代。 好的，那其实相较于立法哈，法律实施落地并且真正的改变人们的观念，有效的遏制各种违法的现象，这个是更大的挑战。那么也请教一下卢律师，您觉得接下来应该如何带动全社会来形成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合力？ 确实个人信息保护是需要一个合力的。那么首先需要有我们每个人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种安全的防范意识，虽然现在有了法律了，但是个人的意识不可欠缺。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有技术加监管的这种角度去治理它，现在有法可依了，那么接下来在法律中涉及到的很多的内容实际上是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去进一步完善的。那么在技术完善的同时，如果说监管不到位，也可能会使一些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和措施流于形式。所以呢，技术加监管应该是我们能够使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强有力的落脚点。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析。